艾勒里继续对众人说，佩伯先生明白，卡吉斯这一死，他自己所持有的期票就一文不值了。那么，还有别的什么生财之道吗？他也明白，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抓住百万富翁诺克斯先生拥有脏画这个把柄进行讹诈了，因为诺克斯先生已经把详情报告了警察当局，这就在无意之中摆脱了佩伯先生。哈哈哈，不错不错，诺克斯先生曾说，那幅画没有多大的价值，是一幅复制品。但是佩伯不信这一套，他认为这无非是诺克斯先生的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实际上，诺克斯先生，哈哈，你也确实如此吧，先生。佩伯精明狡猾，一猜就猜中了，你是在撒谎。诺克斯听到这儿，鼻子里哼了哼，好像窘得依然说不出话了。艾勒里斯斯文文的继续往下讲，好吧，无论如何，佩伯只剩下了仅有一条财路了，那就是把达芬奇的画从诺克斯先生的手中偷过来。对，他认定诺克斯先生手中有达芬奇的真迹，而不是什么复制品。在干这件事情之前，佩伯先生必须先免除后顾之忧。是啊，这个时候警察当局正在四处探查凶手呢。我们就要讲到斯隆先生了。对，这位陈列馆的经理。那么佩伯为什么要挑选斯隆来作为他的第二个替身呢？现在我们掌握了足够的事实，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各位先生，不久之前我曾跟你们提到过的。是，父亲，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况吗？ 嗯 嗯，老头子默默无语地点了点头，接着说，孩子，好，因为斯隆曾见到佩伯到墓地去，是这时候这位经理就明白了杀害格雷姆肖的凶手是谁了。也就是说，斯隆先生掌握了佩伯的罪行。然而，佩伯先生又何以会知道自己已经落进了斯隆的眼中了呢？啊，是这样的。斯隆曾经目睹过佩伯从棺材里取出了遗嘱。那时啊，即使因为当时天黑，斯隆先生没有看得那么真切。那么当掘墓开棺，而遗嘱和铁盒不翼而飞的时候，啊，我们的馆长先生心里边就雪亮了。那么斯隆先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想把遗嘱和铁盒销毁，那么势必他就会找佩伯，对，他会抓住佩伯杀人这个把柄，提出以遗嘱作为封自己口的代价。佩伯先生看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他势必会与斯隆先生展开谈判的，对，由他来保管遗嘱，就作为堵住斯隆嘴巴的一种武器。但是在佩伯的内心里，他会暗自盘算着如何干掉斯隆先生，因为这是唯一的对自己不利的活见证。于是佩伯就布置了 斯隆先生自杀的场面了，显得仿佛斯隆先生就是杀害格雷莫肖的凶手。按照推测，斯隆先生似乎应该有这个动机的，再加上地下室烧剩的遗嘱，斯隆屋子里查获的地下室的钥匙，以及斯隆写字间靠墙保险箱中藏有的格里斯肖的表。然而这些都是佩伯对这位牺牲品斯隆先生做的巧妙的栽赃。爸爸，在这儿我要附带的提一下，你手下的李特警官并没有过错，对，并不是他当初疏忽而没有搜查到诺克斯空房子中炉子里的遗嘱的残片的，因为在李特搜查的时候那儿还没有残片。是的，佩伯是后来才烧的遗嘱，但特意不让卡基斯亲笔书写的阿尔伯特·格雷姆肖的名字被烧焦，把灰烬和残片都放在炉子里。这是丽塔勘测之后的事情了。对，这位警官是很尽职的。至于杀害斯隆所用的那把斯隆自己的左轮手枪，毫无疑问，是佩伯把钥匙放进雪茄烟盒的时候，从卡斯基家的斯隆住处取得的。他为了灭口，就必须把斯隆干掉。同时，他明知道警察当局一定会追问：哦，斯隆为什么要自杀呢？啊，明摆着的理由就是斯隆晓得这些线索已经被发现了，自己要被捕了。佩伯先生还会自问，警察当局必然要推敲斯隆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哦，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儿了。你们懂吗？对，这一切都是佩伯所可能设想到的。那么怎么制造一个通风报信的假象呢？啊，那必须就得让斯隆曾经收到过消息。这怎么办到呢？轻而易举。这就使我们联想起了斯隆自杀的那个晚上的那个神秘的电话。我们已经查明了，那个电话是从卡基斯的家打去的。先生们，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不就是根据这一点才认为已经有人把我们的底漏给了斯隆吗？我们被泄密了吗？是啊，哈哈哈哈。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佩伯先生曾经当着咱们的面拨电话，说是打给伍德拉夫律师的，要邀请伍德拉夫对烧剩的遗嘱残片进行鉴定。啊，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吗？一会儿佩伯就把电话挂断了，说电话中是占线的盲音。于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拨了一次号，这一次才真的跟伍德拉夫的男仆人交谈了几句。先生们，其实他第一次拨的是卡基斯收藏品总库的电话号码，他也知道电话是可以追查出来的。这手干得真漂亮。当斯隆在那边接电话的时候，佩伯只需要把电话筒一挂就行了，不必开口说话。对，电话的另一端，斯隆先生当然是被弄得莫名其妙了，但是不用通话已经够了。这已经足以造成了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个从卡基斯家打到收藏品总库的电话。哈哈哈哈，太巧妙了，这个手脚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做。 哦，佩波尔，用拨号盘接通收藏品总库，而不是口报电话号码。佩波的这一手还占了心理因素上的便宜，因为没有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最有理由给斯隆通风报信的人，会承认自己打过电话的。佩波尔立刻离开了卡基斯家，推说去找伍德拉夫律师证实遗嘱的残片，但他在去伍德拉夫那儿之前先拐到了收藏品总库。啊，我们在设想，也许那天正是斯隆先生给他开的门。佩伯把斯隆杀了，布置成自杀的样子，最后由于房门关上而使斯隆自杀之说不攻自破，但是这个细节却不是佩伯的失算，因为他并不知道子弹穿透了斯隆的脑袋，飞到了敞开着的房门以外。因为斯隆的脸是顺着枪弹穿出的方向而倾倒的，佩伯即使曾经移动尸体，他也绝不会在必不可少的触碰之外再多费手脚。穿出到房间外边的子弹是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的，因为它掉落在墙壁上厚厚的挂毯之中。就这样，阴差阳错，佩伯在离去之时又做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动作，几乎是出于凶手的本能，他把门关上了。但是他万万想不到，这样一来就枉费了他的全部的心机。是啊，几乎有两个星期，大家对斯隆是凶手的说法是深信不疑的，看起来好像是凶手知道事已败露就一死了之了。于是佩伯认为现在已然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从诺克斯先生的手中把话偷过来了。这个时候由于警方已经圆满地结案了，所以佩伯偷诺克斯先生藏话的初衷肯定不是想要借此造成诺克斯先生是凶手的假象，而是旨在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诺克斯先生为了避免把达芬奇作品交还博物馆而自我偷窃。哈哈，然而佩伯先生还是没有料到，这个时候又跳出了苏伊查，他提供的证词把斯隆自杀之说推翻了，并且搞得人尽皆知。佩伯知道警方仍然在缉捕凶手，哦，那么何不把百万富翁诺克斯先生既当作自偷藏画的窃贼，又当作杀害格雷穆肖和斯隆的凶手呢？然而佩伯的实招之处，啊，这也不是他计算错了，就在于他满以为诺克斯先生在推理上是有成为凶手的可能的。是啊，是啊，要是诺克斯先生没有把1000块钱票子的事情告诉我的话，这情况真的会如佩伯先生所料的。是啊，虽然动机也是很难讲得通的。诺克斯先生来告诉我那件事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到要把这个事情向我的父亲汇报，因为那个时候斯隆自杀之说已经成为了定论。于是佩伯放心大胆地把诺克斯先生作为凶手和窃贼诬陷了，却没有想到最终会被我看出破绽。虽然我起先并不知道就是佩伯，然而到了第二封信暗示着其出于诺克斯先生之手的时候， 我却是由于知道诺克斯先生是清白的，所以认定了第二封信是设计陷害他，并且我通过了演绎和推理，看出了佩伯先生，哈哈，他就是罪犯。对于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探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哎，孩子，喝口茶啊，润润嗓子。你的伤口感觉怎么样啊？ 还好。 现在你们可以懂得，为什么第一封恐吓信必须在外面写，从而也就懂得这个答案何以会指向佩伯。佩伯当时没法冠冕堂皇的长时间的在诺克斯家里停留，来找出藏画的所在，并且写出第二封信。但是他通过第一封信使自己能够以探员的身份进驻这所房子。哦，检察官桑普森先生，请你回忆一下吧，这是他自己向你建议的。他又在佩伯犯罪的天平上增添那个小筹码，用诺克斯先生自己的打字机打出了第二封信，是佩伯陷害他人的倒数的第二个步骤。那么最后一个步骤当然就是佩伯偷画了。佩伯进驻那所房子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搜寻这幅画，不想说他压根就不知道有两幅同样的画存在。他发现了陈列室墙壁上的活动的镶板之后，就把画偷到了手，私下夹带出来，藏在第54大街的诺克斯的空房子中。是啊，这真是天造地设的秘密仓库啊。接着佩伯就着手炮制出第二封恐吓信。从他的角度来说，计划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他只消袖手旁观了。万一我发现不了英镑符号这一线索的话，那么他作为桑普森先生属下的一名机警的法律捍卫者，也可以指出信是出于诺克斯先生之手，理直气壮的给诺克斯先生定罪的。再过一些日子，等到一切都风平浪静了，佩伯就可以靠这笔画发一笔财，或者卖给一个不那么守法的收藏家，或者经由销赃者转手。 詹姆斯·诺克斯先生说， 哦，那么防盗报警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位佩伯他到底抱着什么用意呀？ 哈哈哈，这个嘛，好，且听我往下说。 佩伯在偷了画之后，接着又写好了信，破坏了你的防盗报警装置系统。他期望的是，我们会到时报大厦的约定地点去，然后又空着手回来。按照佩伯的计划，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明白自己中计了。那么信的目的原来是调虎离山，趁我们离开房子的时候下手好脱画，当然这是明摆着的事了。当我们给你诺克斯先生，我们给你定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说，哦，诺克斯自己把防盗报警器搞坏了，想使我们认为画是今天晚上被外来人偷走的，而实际上画根本从来也没有被偷走过。这真的是一套机关算尽的阴谋诡计。是啊，必须高度的集中深思熟虑才能够把它识破。但这也表明佩伯的思维方式真是异乎寻常的细致和周到。地方检察官桑普森突然说， 这都已经清楚了，我看清楚了。在埃勒里讲解的时候，桑普森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可是我还想问一问，那两幅画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诺克斯先生逮捕呢？哦，这一切我还没有明白。诺克斯那张紧皱着眉头的脸上，这个时候出现了笑容，而莱勒里却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是啊，是啊，我们一直在做诺克斯先生的工作呀。对，我们要他经得起受得住，只要讲清了他究竟能经受风雨到什么程度，也就解答了你的问题。桑普森先生，我早就该告诉你了，关于那两幅都属于古董，是在皮肤色泽上有细微差别的油画的整个典故。对，我要告诉你的是，那都是在胡吹瞎扯。对，全都是编造出来的，是为了耸人听闻的。在接到第二封恐吓信的当天的下午，我通过演绎和推理明白了一切。佩布尔的计谋，他的罪行，他的意图。但我所处的位置很特别，如果马上把佩布尔逮捕法办，我却拿不出一星半点的真凭实据来。可以让你定他的罪是不行的。再说那幅珍贵的古画已被佩布尔藏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揭穿他的话，那幅画说不定从此就再也不会出现了。而我们有责任使这幅达芬奇的作品物归原主，再还给维多利亚博物馆。另一方面，如果我设法把佩布尔引进圈套，只要能把他跟所偷窃的达芬奇作品人赃并获，那么单凭他手中有这幅画就足以构成一项罪证了。更何况这样一来还可以使这幅画完璧归赵。哦，桑普森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那套皮肤色泽上细微差别之类的说法全是捏造的？是的，桑普森先生，是我略施小计，我把佩布尔先生耍了。对，就像他耍我一样，我把诺克斯先生拉到了我的这边，我推心置腹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对，他正怎样被人陷害，以及被谁陷害。于是诺克斯先生也告诉我，在他从卡基斯手里把达芬奇的真迹买下来之后，他又复制了一个副本。他坦率承认，原来的打算是一旦官方施加的压力太大的话，他就把这个复制品还给博物馆。他鬼称那就是他从卡基斯手里买下。 十一部精品剧目，三 D 名家，五大剧种，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6月11日至7月19日与您相约。订票电话400-609-6260。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内向？不，我只是聊错了对象。中青旅遨游网土耳其炫酷 CP 团邀你邂逅命中注定，够震撼 CP 组队乘热气球天际寻梦环游，够浪漫牵手午后漫步蓝色伊斯坦布尔，够刺激高空滑翔伞尽情拥抱碧海蓝天，美女达人带队体验脑洞大开的新潮行程。招募热线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脑洞大开的环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 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艾勒里回到这儿的时候，禁不住眉开眼笑起来。哦，是啊，我告诉诺克斯先生，我打算逮捕他。哈，那纯粹是为了让佩伯称心如意。我告诉他说，我要控告他，我要给他罗织罪名，并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的就是佩伯深信对诺克斯先生的陷害已经是大功告成了。现在我要说一句，诺克斯先生当时的反应真的很漂亮，他记恨佩伯企图陷害他，想要报复佩伯，他也内疚自己曾经不怀好意，打算用复制品去搪塞博物馆。啊，是啊，他想要赎罪，所以他同意为我演出苦肉计。我们请来了托比·约翰斯专家，这都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是啊，我们共同编造出一套故事，啊，骗得佩伯提早摊了牌。我们也预计到佩伯不上钩的情况，所以在商量和研究这套子虚乌有的典故的时候，把全部的谈话都录了音，无非是用来证明并不是真的要逮捕诺克斯先生，而是以此作为诱捕真凶的一种手段。现在咱们来看一看吧。佩伯听了专家讲的这天花乱坠的乌鸡之谈，他作何想法？专家的谈话中连篇累牍都是耳熟能详的历史资料和当时意大利一些艺术大师的名字，还津津乐道两幅画的微妙的差别。哈哈，当然了，这一切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这份古代油画的真品从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达芬奇的原画根本就没有那一套传闻，也压根就没有什么当时的复制品。 诺克斯先生那幅复制品是纽约出产的现代油画，任何懂艺术的人稍微一看就能够鉴别出来。所有那一切以骗攻骗的计谋，全应该归功于我的想入非非。当时佩伯尔听到这些话，是出于约翰斯这样的权威人士之口，就相信了自己如果要判断出哪一幅是真达芬奇，哪一幅是当时的复制品，那么唯一的办法是将两幅画并列着对比。佩伯尔先生一定对他自己说我索要他讲的话。好吧，他一定会这么想，我无从知道我到手的是哪一幅啊，是真迹呢还是复制品呢？诺克斯的话是不能够算数的，所以我必须把两幅画并排放在一起，哦，而且要快，因为现在查出的这幅不久就会归入检察官办公室的档案中去的，在我手上的时间不会太长的。不是的，贝伯先生必然会这么想的。他还想，只要他把两幅画并列在一起，确定哪一幅是达芬奇的原件，他就把复制品归还，如此就万无一失了。是啊，连那位专家自己也承认，要不是把两幅画放在一起，连他都识别不出来哪个是真画的。是啊，这手可真高明啊，我为此深感庆幸。怎么怎么，诸位还不拍手称赞吗？当然了，如果咱们的对手是个懂艺术的人，是个审美专家，是个画家，哪怕是个附庸风雅的人，那我绝不会冒险叫所谓的约翰斯去请这位专家讲这个荒谬的故事。但我知道佩伯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他对这些话是一窍不通的，他只能是照单全收的，尤其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是那么逼真啊。诺克斯先生被捕了，收监了，报纸上大吹大擂了，还有苏格兰场的公文，哦，妙极了。我也知道无论是你桑森先生还有你我的爸爸，全都不会听出破绽来的，因为尽管你们对抓人办案事各种老手，但对于艺术你们并不比在座的朱娜更懂得多多少。我有理由要担心的仅有一个人，那就是布莱特小姐，所以我在那天下午把这套策略对布莱特小姐做了必要的透露，以便在诺克斯先生那所谓的被捕的时候，布莱特小姐会显出恰如其分的惊恐的神态。附带说一句吧，我还另外应对自己祝贺的方面，那就是我的表演。难道我还算不上足智多谋和诡计多端吗？哈哈哈哈哈哈。艾德利又咯咯地笑了起来。是啊，我知道没有人赏识我这套才能。不管怎么样，佩伯尔由于一无所失而大有所获，禁不住要把两幅画并在一起对比，哪怕只有五分钟。当然这全都不出我的料想。就在我在诺克斯先生家里对他进行指控的时候，我早已派遣了威利警官。我应该承认这位警官极为勉强的聪明，因为他对我的父亲是如此的忠诚。只要一想到是背着我父亲在做事情，这位彪形大汉的整个身躯就会不寒而栗。对，他去调查了佩伯的寓所和办公室，他怀着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许 佩伯会把花藏在这两个地方的某处。当然，这两个地方全都是一无所获的。不过，我总得查实。星期五的晚上，我注意到，是佩伯把画带到检察官办公室去的。他随时都可以取用此画。那天晚上，以及昨天一整天，佩伯都潜伏不动。然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熬到昨天的夜里，佩伯就从公事案卷内偷出了那幅画，夹带到了诺克斯空房子中，他的那个密库。而且被我们当场拿获了，两画并在，那个原本一直不值钱的复制品。不消说，威利警官及他的弟兄们一直像警犬似的在尾随着佩伯，我也一直不断地收到关于佩伯的行踪的报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真的把那幅达芬奇的作品藏匿在哪儿了。至于他朝我的这一枪，艾勒里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肩膀，哈哈，总算侥幸了，只不过是伤了我的皮肉。我认为这一事实表明，在水落石出的痛苦的一刹那，佩伯终于领悟到了我已经扭转了全局。就是这样，戏收场了。大家非常的贪腐，就像事先安排好的。小仆人朱娜端上了茶点，有一会儿的功夫，大家把那个案子撇在了脑后，聊起了天儿。而必须指出的是，琼布莱特小姐和埃伦切尼先生两位都没有参与。聊天之后，检察官桑普森说：“ 哎，艾勒里，我还存在一些疑问，有待澄清。你曾经围绕着两封恐吓信，颇费周折地对一大堆现象进行分析，也提到了是否可能有同谋的问题。你分析得很好，但是……”说到这儿，他用典型的检察官的派头，旁若无人地用食指在空中点点戳戳着说：“你最初的分析是怎样的呢？你曾说，写信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由于此人曾在卡基斯家布置过陷害卡基斯的假线索，所以凶手必定就是此人，你还记得吗？”“ 记得，是的。”“ 但是你一点也没有想到，布置那些假线索的，也有可能是凶手的一个同谋啊。你怎么能一口咬定就是凶手本人呢？而且完全否定了有同谋的可能性呢？”“不要急，桑普森先生，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格林姆校自称只有一个同党，对吧？我们又从另外一些事情证实了这个同党把格林姆校杀害了，对吧？那么我就可以说，那个同党在杀害了格林姆校之后，他处心积虑想要嫁祸于人，最初就是想嫁祸到卡基斯头上的。所以我认为伪造线索的是凶手。你问我，在逻辑的可能上，伪造线索的何以不是同谋呢？理由是很简单的，凶手正是为了甩掉同谋才把格林姆肖杀死。难道他会杀掉一个同谋，却为了制造假线索而再去找另外一个同谋吗？况且，对于这个罪犯布置陷害卡基斯的线索，完全是信手拈来的。换句话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一个使人置信的凶手，于是他就挑选了一个最方便的人下手。他刚刚甩掉一个同谋，却再去搭上一个同谋，这未免太蠢，太没有道理了吧。因此，我在考虑了一个罪犯的精明的程度之后，确知他是亲自伪造线索的。桑普森高举着双手， 好。 探长好奇地说：“ 孩子， 那么埃勒里·弗里林太太是怎么回事呢？我原以为她跟斯隆是姘头呢，但这又讲不通了。哦，弗里兰太太为什么把那天晚上看见斯隆到墓地的事情向我们报告呢？艾勒里另外点起了一支烟。啊，这是个细节。根据斯隆太太所讲的，他尾随着斯隆一直跟进了本尼迪克特旅馆的情况。斯隆和弗里兰太太之间显然是有着暧昧关系的，但是我认为你应该想到，斯隆一旦意识到自己继承卡奇斯收藏品总库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妻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男人一定会下决心摆脱他的情人，从此专心一意地博取妻子的欢喜。不用说呀，像弗里兰太太那号人是不甘心做一个被人抛弃的情妇的，所以他的反应也在常理之中，那就是千方百计要给斯隆先生吃苦头了。艾伦奇尼忽然像大梦初醒似的，他突如其来的诚惶诚恐的不敢朝布莱特小姐看，他问道，那么这位俄子医生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究竟到哪儿去了呢？他为什么要逃跑呢？他跟这件案子如果有牵连的话，那究竟是些什么牵连呢？这个时候布莱特小姐正津津有味地细看着自己的双手。艾勒里耸了耸肩，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妨由布莱特小姐讲清楚吧。我一直抱有怀疑。怎么，布莱特小姐？布莱特小姐抬起了头，她笑了，笑得很甜美，虽然她并没有朝艾伦的那个方向望。是的，沃兹医生是我的同伙，这是真的，他是苏格兰场最干练的探员之一。不难觉察，这在埃伦切尼先生听起来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他用干咳来掩饰着他的惊奇，比刚才更加出神地凝视着地毯。布莱特小姐仍然甜美地说，请听我说吧，我没有对你讲过他的任何情况，艾勒里先生，因为是的，正是这位所谓的医生亲自对我下过禁令，他不露出真实的面目，他为的是避开官方的耳目和干扰，要一心地追踪达芬奇的作品。是啊，他对过去的事态的进展是非常恼火的，艾勒里说，那么一定是你设法把他弄进卡基斯家的咯。是的，在我感到这个事情已经不是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我就写信把自己无能为力的情况报告了博物馆，于是他们就找到了苏格兰场。在此之前，苏格兰场对失窃的事情是毫无所知的。是的，几位馆长原来都非常渴望把这件事情悄悄地解决。沃兹医生确实是有行医执照的，以前也曾经用医生的身份办过几件案子。检察官说，那么说那天晚上他的确到本尼迪克特旅馆去找过格里姆小时吗？ 是的，当然，那天晚上我不能亲自跟踪格里姆小，但我把情况报告给了沃斯医生，他就去盯住了那个人，看见他与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貌的人会面了。 艾勒里自言自语地说，那个人肯定就是佩伯了，他一直把他盯到了旅馆的前廊，眼看格里姆晓以及现在知道是佩伯的这个人上了电梯。 是的，沃兹医生还看见斯隆上去了，还有斯隆太太，还有奥德尔，当然最后他本人也上去了，但他并没有进入格里姆晓的房间，只是勘察了一下。 沃兹医生目睹这些人一个个的走掉了，却没有看见第一个人走。不用说， 但没法把这些事情讲给你们听，除非他暴露他的身份，而他是不愿意暴露身份的。沃兹医生没有发现什么，就回到了卡吉斯的家里。第二天晚上，当格里姆小和诺克斯先生来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诺克斯先生。很不巧，沃兹医生已经跟弗里兰太太出去了。是的，他跟他的交往总是有点我怎么说呢，是的，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令人费解。艾伦切尼望着地毯上的花纹，漫不经心地问，那么如今他在哪儿呢？布莱特对着烟雾腾腾的空气说，我可以肯定，波子医生正在漂洋过海打道回府。艾伦说，哦，他似乎因为听到了这个答复而感到无上的满足。等到诺克斯和桑普森走了之后，探长长长地叹了口气，像个老父亲似的拉了拉布莱特小姐的手，又拍了拍艾伦的肩膀，告别走了，去干自己的公务了，大概是要去应付一大帮如饥似渴的新闻记者。也许更为荣幸的是，他还要去见几位高高在上的上司。这些上司随着格伦穆晓、斯隆、佩伯案件的曲曲折折的进程，也已经被搞得精疲力尽了。只剩下艾勒里独自一个来陪伴客人了，他却开始全神贯注于自己肩膀伤口上的绷带，他简直是最慢待客人的主人。布莱特小姐和艾伦站了起来，相当尴尬的打算告辞了。艾勒里总算像大发慈悲似的开口了，什么，你们难道也打算走了吗？艾勒里从沙发上爬了起来，朝着他们傻笑着。布莱特洁白的鼻子微微有点颤动，艾伦踮起了一个脚尖儿，在那张吸引他全部注意力达一个小时之久的地毯上，沿着复杂的花纹，他的眼神在转动着。哎，你们先别走，且等一下，我要说一件事情。哦，你们必定会感兴趣的，特别感兴趣的，布莱特小姐。艾勒里匆匆忙忙地走出了起居室，让人摸不着头脑。当他不在房间的时候，谁也不开口。布莱特小姐和艾伦呆站在那儿，就像两个互相怀着敌意的小娃娃，互相在偷看。直到艾勒里从卧室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舒出了一口气。只见艾勒里的右臂抱着一大卷油画。艾勒里说，是啊，多少事端都是由他而起啊，我们不再需要这幅备受蹂躏的达芬奇了。佩伯已经死了，不会再开庭审判了。布莱特小姐慢吞吞地开口说，你未必会把他交给我吧。而艾伦切尼只是干瞪着一双眼睛，不，我正是要交给你，你马上要回伦敦，不是吗？所以请准许我把你自己所赢得的荣誉授予你吧，布莱特副官，你有权亲手把这幅达芬奇的作品带回博物馆去。啊，布莱特小姐扮起着樱桃般的嘴微微有点颤抖，但是他并不显得十分的殷切。他接过了这一幅油画，从自己的右手又交到了自己的左手，又从左手转到了右手，很像是不知将它如何处置是好。为了这幅老掉牙的油画，有三个人送掉了性命。 艾勒里从餐具柜中取出了一个瓶子，那是个褐色的旧瓶子，闪闪发亮。他又低声吩咐朱娜几句，于是这位出色的小厮赶紧到厨房去，一会儿的功夫就端来了红吸管、苏打水以及各种使人可以开怀畅饮的材料。艾勒里兴致勃勃地说，布莱特小姐，喝杯威士忌苏打吗？哦，不喝了。那么鸡尾酒怎么样？多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喝酒，艾勒里先生。一阵忙乱定下来以后，布莱特小姐重新又恢复了冷若冰霜的常态。在不那么敏锐的男性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无法理解的。而艾伦切尼却望着瓶子馋涎欲滴。艾勒里忙着鼓捣着杯子瓶子，不多会儿在一只高脚杯内炮制出了发泡的琥珀色的液体，然后用一种深通世故的态度递给了艾伦。艾勒里喃喃地说，的确是妙品呢，我知道你嗜好杯中物。什么什么？艾勒里装得像是大吃一惊的样子。原来艾伦切尼先生在布莱特小姐的严峻的目光注视之下，艾伦切尼先生这样一位极心难改的酒鬼居然拒绝不喝这杯芳香扑鼻的混合酒。啊，不，他口气坚定地嘟囔着，啊，不，谢谢你，可以，我戒酒了，我再也不开戒了。布莱特小姐似乎通体都沐浴在一道温暖的阳光之下。词汇贫乏的人或许会形容她精神焕发了，而事实是冰霜如同着了魔似的消融了，又一次使人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布莱特小姐的脸红了，那低头望着地板，脚尖也颠着画了起来，而那幅价值百万美金的达芬奇的作品竟从布莱特胳膊下边掉在了地上，而布莱特小姐居然置之不理，完全把它当作是花花绿绿的月份牌似的。艾勒里说，哦，算了吧，我还以为，哦，好吧。艾勒里不以为然，大失所望地耸着肩，哦，你听我说，布莱特小姐，这很像是演员专任制剧团演出的旧式的闹剧，男女主角大叫大嚷，从此不再喝酒了。到第三场结束的时候，这个男人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对啊，诸如此类的情节。啊，的确，我听说千里先生已经答应经营他母亲的企业了，他母亲如今得到了